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汇编，看111节，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这个注子里面呢，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他说此句是咒诅而无职可求者。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自己受了委屈了，没有法子辨别，就赌咒了啊，发誓赌咒了。这凡是怒而自咒，又兼咒他人者是也。啊，这个现象我们常常看到啊。啊，这种行为决定不是好的行为。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不好啊，怎么能招好的果报呢？真正有学问、有德行、有羞耻的人，他明了啊，念头要清净，要善良，言语心态要柔和。这个感应呢，是善的果报。在新加坡，我常常提到的许哲修女，她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在呀。人家一生都能保持着心平气和，所以他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不是别的来的，是你自己保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心不平呢？心不平，这个根从哪里来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全是假的。人要真正明了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心就平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心就平了。你恭维我，赞叹我，笑笑阿弥陀佛，假的啊。你诽谤侮辱陷害我，阿弥陀佛，也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何必要执着，何必要分别呢？佛菩萨如是教导我们。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他怎样让他100年当中保持着心平气和，没有别的，他懂得这是假的。你侮辱我骂我，你侮辱别人骂别人，我为什么不生气？与我不相干。 那是骂的他。为什么我生气呢？执着有个我，这就错了。分别有个我，执着有个我，哪里晓得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觉悟了，明白了，就得大受用。得时这个念头啊就放下了。没有得时心，就不会有犯这个过失。这种过失都是从得失分别执着来的。人这一生活在世间，为什么不快快乐乐？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过不去？实在讲，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别人没找你，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尤其过去，新加坡这个国家成立才三十几年，未成立之前，在此地这些华人受歧视啊。你听这个老修女讲在这个地方做工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2块钱呢。他说的很好啊，不是一个星期有一天休假了，一年休假一天，没有休假的。而且2块钱工资自己还舍不得用，还要寄回中国帮助他更苦更穷的那些兄弟姐妹。这是他过去亲身所经历的。在社会上没地位。怨恨不平的这个心当然是有，他能够把这个心境摆平，这是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功夫他告诉我们，他没有文化，没有念过书这是真的。在那个时代，妇女受教育的几乎是没有，100年前很少很少除非是大家是富贵之家才请个老师到家里面来教100年前还没有学校他从哪里学来的？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学来的，他好学常常向别人请教他听了之后他就能有受用，他就能记住。他这一生最大的长处，听善不听恶记善不记恶，这是他一生成功的地方。所以能保持一生当中心里头没有恶念，只有善念没有恶念所以一生的行为只有善行没有恶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好好的学习 这是自己得福啊，自己得利。啊，偏是偏心，啊，憎是嗔恨呐，啊，不喜欢、讨厌呐，啊，从哪里呢？偏见。啊，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的心地不公啊！啊，所以偏私啊，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偏憎偏爱啊，所指甚广啊。他底下举了几个例子：凡君之于臣，父之于子，父之于妻妾，啊。主人与他的仆人，皆有之。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真相，也是古今中外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常常听到的。啊，就是我们学佛了，在一个道场了，老和尚那徒弟很多，信徒很多，也有偏憎偏爱，啊，可见的这种烦恼习气有多重，啊，你要是问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不公平，啊，没有平等性，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如果你是用平等心呢，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你看看，啊，这个最近从中国来的，啊，几个访问团，啊，福州这个团30多个人今天回去了。北京这个团50多个人，还要住一个星期。啊，明天是2号，明天辽宁有个团，啊，明天到。啊，还有从台湾来的团，这些同学们到居士林看了之后，感触很深。居士林这么大的一个团体，每一天进进出出上千人，啊，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大家一团和气，看不出歧视，啊，领导人李牧原居士看不出他有偏憎偏爱，这是叫来参访的人从内心里面佩服，啊，这里面人没有闹意见，没有哪个跟哪个不好，啊，没有吵架，没有闹事，啊，一团和气。李牧原没私心的，你到这里来供养修功德，你是为三宝的，你不是为我的。所以对居士林布施供养再多盖再大的，决定没有特别接待，啊，你一分钱没有供养的，也绝不轻视你，一律平等看待，这个不容易啊！居士林有很多大护法了，你看吃饭的时候自己拿一点菜在拐拐角角上， 啊，李居士要不指的给我们看，我们都不认识。啊，真正有力的大护法，他们不会争在前面，啊，都退在后面，都懂得谦让。这都是圣贤的教诲啊！啊，所以中国同修要特别学习啊！中国同修的时候，直直的往前面钻了，绝不肯让人啊！啊，所以他们要请我回国去，我说你们能学到新加坡的谦让，我就回去了。每一个人都要往前面站，交通阻塞了，路都不通了，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非常想回去，想了几十年了，不敢回去。为什么不敢呢？你们的热情我很感激，热情太过分了。啊，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到前面来看我，我受不了了。啊，造成秩序混乱了。啊，引起公安的问题。啊，那这怎么可以？啊，如果像居士林这边的同修，每一个人都知道忍让。啊，人都希望往后面退，不希望往前面站。我早就回去了。啊，这是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啊，你看看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积德，积阴德，阴德是做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不必造成自己特殊的地位，啊，不必跟自己造成一个显著的目标，哦，大家看到你恭敬你、恭维你，你修集的功德全报了，啊，所以退在后面的那个人呢，他集的功德存在，他没有报掉，后报不可思议。啊，那才叫真实功德，真实的利益。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平，心要恭。啊，接近一切人事物，大公无私。这才成就德行呐，决定不能够偏心呐，偏心纵然有大福报，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的。啊，正是所谓说，他发得很快，他败得也很快。凡是偏心的，接触他一些人，他偏爱的那些人，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啊，与他有利，他来了；与他没有利，掉头就走了。绝非道义之交啊！啊，真有道义，你在拜的时候，他还来照顾你，还来看你。啊，你们大家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头有一个道义的人，刘姥姥。啊，你看贾家的败的败亡的时候， 啊，原先那些敷衍去世的一些人一个都没有了，啊，平常来巴结的人通通没有，一个都不见了，哎，只有刘姥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衣服，带着省吃俭用，带一点钱来照顾他。这是什么？这有道义呀。啊，这些人现在说是没有文化水平的，没有念过书的。啊，乡下人、老实人呢，他懂道义。啊，他进大观园，啊，拜访这些亲戚，绝不是趋炎附势，啊，沾到一点亲戚的关系，一点边缘，啊，去探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特别啊，是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了，有地位了，稍稍有一点德望了，你要知道这一类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心不平不公，这周边的人就是将来你失败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你败在哪里呢？败在最贴近的人。啊，这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的，啊，只有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学问，他能看得出来。啊，佛给我们讲八苦里面，愿增慧，啊，所以凡是很亲近的人一定要懂得佛说的愿增慧，这些都是冤家对头，都是等着机会来报复的。啊，用什么方法能把怨憎会解除呢？公正平等怜悯，啊，廉洁，这民才有智慧，完全用智慧去观察，用智慧来处理。啊，要特别提高警觉，啊，就是对这个常常接近的人特别提高警觉，啊，常常亲近的人要对他无私无求，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啊，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再高再多的财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你的心才能摆平。啊，你要常常，哦呦，我们依赖他护持，依赖他护法，你就完了。啊，眼前是得一点小利，最后要吃大亏。啊，例子太多太多了。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有举的有例子。啊，我们不妨多看看，啊，知道这个厉害， 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道业，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啊。在事法里面，如果建立不朽的德行、功业，也是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丝毫为自己的心，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这很容易理解嘛，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事情没有不被揭穿的啊，纵然你在一生当中隐瞒得很好，没有被人揭穿，死了以后还是会被人揭穿。被人揭穿之后一文不值啊。所以真实的事业功德是要用真诚心去做，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啊，虚假的心那个成不了实德啊，真实功德是决定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读这两句感触很深呐。注解里面诸位自己去看啊，自己去反省，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面仔细去观察啊，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边不难发现啊，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不能不接触啊。学佛菩萨、学圣贤人，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心，决定没有偏真偏爱，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